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所以要长期吃对眼睛有益的食物，比如说什么红萝卜呀、柠檬啊、蓝莓啊、果仁之类的，可以增加体内的抗氧化物质，又可以有效的护眼，对抗衰老。现在有很多女生都喜欢佩戴美瞳，如果你是属于那一种本来泪水分泌就比较少，眼睛就容易干涩的，又需要在电脑面前长期工作的话呢，就不建议你使用隐形眼镜了，最好是佩戴有框架的那种眼镜。如果非要佩戴的话呢，可以使用那种透氧程度比较高的品种。关爱自己的眼睛，才可以把美好的世界尽收眼底哦。在暑假期间呢，很多的孩子跟家长会乘火车外出旅行，孩子下错火车的情况近来时有发生。长沙火车站就先后有六名孩子跟家人走散了，幸好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，这些孩子都找到了各自的家长。各位坑娃的家长们，是亲生的没错了。